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邯郸记》。《邯郸记》的作者是我国明代剧作家汤显祖。汤显祖生于1550年，死于1616年，字逸仍，号海若，若氏简翁，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是明代传奇剧作鼎盛时期最杰出的剧作家之一。汤显祖广学博识，性格孤傲，不肯攀以权贵，仕途坎坷，49岁便辞归乡里潜心著述。除大量的诗文以外，他最杰出的作品是《紫钗记》《黄魂记》《邯郸记》《南柯记》，合称《临川四梦》。《邯郸记》取材于唐代传奇小说，作品对封建政治的黑暗和官场的丑恶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抨击。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邯郸记》，改写周传佳，朗诵方明。 深秋的傍晚，夕阳的余晖染红了太行山头，点点归鸦在树林间啼噪。蜿蜒的邯郸古道上，一位穷书生骑着一头瘦驴，无精打采地赶路。带着寒意的秋风吹拂着他那破旧开裂的金帽和缀着补丁的衣衫，片片落叶在他身边飞舞。当他来到赵州桥头下一家小店门口时，夜幕已经降临了，他又冷又饿，疲惫不堪，便打定主意住下来。刚跨进店门，店小二就迎上前来，先把瘦驴牵过去拴到槽头，然后招呼他歇息。正在这时，一位银发雪然的老道士飘然而至，也要在此投宿。这老道士不是别人，乃是传说中的八仙之一吕洞宾。他是特地从岳阳楼赶来点化这位穷书生的。两人见面施礼，互道姓名。原来那穷书生姓卢，祖籍范阳郡，随父亲迁到邯郸县。他自幼饱读诗书，天文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通，只是时乖命俭，如今已到而立之年，还是这般穷困失意。父母又早已去世，无妻无子，一个人种田为生。吕洞宾听罢他的牢骚，劝道：躬耕南亩，采菊东篱，把酒话桑麻，闲来读诗书，农家生活何其自在快乐。卢生苦笑道：这有何乐可言？男子汉大丈夫，当建功立业，出将入相，列鼎而食，择声而听，方是人间真乐。他见老道士又要说教，早没了兴致，困倦难支，打起瞌睡来了。店小二以为这位穷书生饿昏了，连忙去煮黄粱米饭。老道士却从囊中取出一个枕头，递给了卢生。卢生接过一看，那瓷枕红如丹砂，玲珑剔透，宛如玉镯镶雕。那枕头的式样也很特别，两头还露着窟窿。 卢生把瓷枕往头下一放，便朦胧入睡。梦中忽见瓷枕越来越大，两头的窟窿豁然大开，透出亮光，探头一看，里面气象万千，别有洞天。卢生感到异常新奇，纵身跳入枕头里面的天地里。不知不觉间，卢生进入了唐代开元年间的清河境内，鬼使神差的闯进一家重门深院的绣阁闺房。他吃了一惊，正想退出，却早被人拿住。堂上走出一位珠环翠绕、雍容华贵的闺阁小姐，正言厉色地对他斥问不已。一番问答之后，没想到那小姐见卢生眉清目秀、谈吐不俗，心中生出爱怜之意，又听说他上无父母、下无妻小，孑然一身，竟提出招他为婿。卢生自然求之不得，欣然答应。当晚两人饮了合欢之酒，完成洞房花烛，卢生成了这位崔小姐的夫婿。婚后不久，唐玄宗下诏开科取士，崔小姐劝卢生进京求取功名。卢生听到功名二字，直觉得脑袋疼，便道：不瞒娘子说，我虽然饱读诗书，却一直怀才不遇，功不成名不就，如今有缘和娘子鸾凤和鸣、鱼水情欢，只求夫妻相守、白头偕老，功名二字休要再提。崔小姐淡淡一笑说：秀才家怎能说出这赌气话，我且问你，你才经过几场考试？卢生感慨地说：我年纪弱冠便登考场，每年春秋两次，今年30岁了，也记不起经过多少考场了。哼，我看那翰林院根本不看真才实学，多少有才能的人都被埋没了，而那些酒囊饭袋的豪门贵党、纨绔子弟却平白无故的金榜题名。卢生越说越气，崔小姐却咯咯地笑起来，劝道：卢郎不必牢骚满腹，如今朝内有我的几门亲戚，都是位高权重的显贵，你再去长安复考，只要投到他们门下，便可平步青云、飞黄腾达，我还要请家兄助你一臂之力，金榜题名易如反掌。卢生喜出望外，忙请崔小姐引荐家兄。崔小姐笑而不答，取出一枚开元通宝放到案上，对卢生说：这就是我的家兄，钱能通神，只要不惜金钱引动朝贵，那么秀才的文章就是字字珠玉了。卢生吃惊地听着，半天才醒悟过来，自言自语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他想起街头流行的歌谣：开元天子重贤才，开元通宝是钱财，若道文章真使得，状元曾值几文来。他不知是高兴还是讽刺，连呼妙妙妙，哈哈大笑起来。不几天，卢生带着崔小姐的万贯金钱来到长安，用重金贿赂满朝权贵、太监、内侍，他们一齐在唐玄宗面前保荐卢生文才第一。唐玄宗大喜，在落卷中翻出卢生的卷子，钦点为头名状元。不料 这惹恼了主考官宇文荣。一来卢生未拜到他的门下，二来他对金科状元早有安排，加上琼林宴上曾受到卢生冷落，更加怀恨在心。他瞧着卢生春风得意的样子，心里骂道：皇寇孺子，不知天高地厚，早晚有一天要你尝尝老夫的手段，知道老夫的厉害。卢生高中之后担掌制诏，为报崔小姐的指点引路之恩，偷偷写下夫人诰命一章，混在其他诰命之中，一起呈送万岁。圣旨批下来后，他又瞒着万岁亲手捧着五花官告日夜兼程送给贤妻，他自以为做的机密，不料却让宇文荣发现，参奏万岁，结果被贬为陕州知府，主持凿山开河的引水工程。这项工程十分浩大艰巨，全长280里，又有犄角山和熊耳山挡住去路，一搞下去只溅起几点火星，留下一道白印，硬是啃他不动。卢生终日愁闷，一天忽然想起古时大禹五行并用，凿通三门疏导洪水的故事，便决定采用盐蒸醋煮之法。他命民夫取来几百担盐和醋，还有百万束干柴，将干柴铺到山上点火烧山。干柴遇上烈火，噼噼啪啪地燃烧起来，火趁风势封住火威，烧得烈焰腾腾，染红了半个天空。不多时，那山就被烧红了。然后卢生又命民夫将醋浇到山上，烧红的山石遇到酸醋，顷刻间迸裂酥软，化成粉末。等到民夫再把盐撒上去，粉末就化成了流水。犄角山和熊耳山劈开了，一条新河出现了，波涛滚滚的江面上飞掠着水鸟。卢生命工匠在河岸铸造铁牛以致纪念，又命民夫沿河插柳装点风景，同时设立新河驿，掌管打造船只，招引四方商贾奇货。为迎接圣驾巡河，又打造了一只龙舟，如同水上宫殿一般。唐玄宗得知卢生大功告成，莅临巡河，登上龙舟，凭栏眺望，但见宽阔的河面上翻墙如林，倒映着两岸峰峦，山光水色交相辉映，宛如北国江南。玄宗正陶醉在山光水色之中，忽听一阵迷人的歌声从脚下响起，低头一看，只见摇橹的全是佳丽，无一男丁。他们一边摇着橹，一边唱着采菱歌，那一个个袅娜的腰肢，一双双流盼的目光，一张张迷人的笑脸，是风流多情的玄宗为之倾倒。接着又见一对对船只驶过，上面满载着江南粮饷，各路珍奇。玄宗大喜，当即给新河赐名永济河，命随驾的翰林院编修做铁牛颂，以表彰卢生开河之功。他对身旁的宇文荣说：昔日这条山路崎岖难行，江南粮饷运到这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还经常延误时日， 君臣们只好到东都洛阳就食。今日卢生开了这条漕运之路，功劳可不小啊。宇文荣本想借开河之机让卢生倒霉，不意却让卢生立功露脸，哼，心中十分不悦。还没等他答言，早有一计飞来。军探滚鞍下马报告说，边关吃紧，敌兵已杀过长城，闯进玉门关。宇文荣得此消息，如获至宝，一条妙计已上心头。他启禀玄宗道：“万岁，边关吃紧，正需要卢状元这样的栋梁之才挂帅西征。”玄宗立即准奏，封卢生为御史中丞，兼领河西陇右四道节度使，挂帅征西大将军，并赐战袍一领。卢生不敢违抗圣命，只好脱下官袍，换上戎装，连夫人也顾不上告辞，跨马征敌去了。宇文荣两次设计陷害卢生，均未得逞，不解恨。为了斩草除根，他一面派心腹收买崖州私户，伺机暗害卢生性命，一面密奏本章，将崔氏主仆囚禁脂房，充当知府。崔氏在机房辛辛苦苦地织锦三年，满朝文武竟无一人挺身而出为他说一句公道话。崔氏偷偷地将丈夫的冤情织成回文诗词，托内侍高力士献与万岁，表白他的一片苦心。正巧西方16国使臣前来长安朝拜，使臣便是被卢生打败的大将之子。他向唐玄宗当面澄清了卢生的冤情，盛赞卢生天山乐石化干戈为玉帛的功绩。高力士乘机献上崔氏回文诗词，这才使玄宗如梦初醒，明白了事实真相。于是命武士将宇文荣拿下问斩，降旨放出崔氏，复职一品夫人，又遣差官火速召卢生还朝，拜为当朝丞相，为他建造大功臣牌坊、赤书阁、宝汉楼、翠华楼、醉锦台、湖山海子，赏赐骏马30匹、良田30000顷、金银锦缎不计其数，还特地从教坊中挑选24名歌妓赐给卢生。不久又册封卢生为赵国公，崔氏为赵国夫人，10亿2000户官家上柱国太师，5个儿子、10个孙子也都一概封赏。册封之夜，崔氏在翠花楼开红妆宴，陪卢生尽通宵之兴。24名歌妓婆娑起舞，看得卢生如醉如痴，心痒难熬。虽是80老翁，依然春心荡漾，由歌妓们轮番伺候，尽情玩赏，真是乐极生悲。次日清晨，卢生便颓然病倒，此后一连数月不能下床。玄宗下旨，礼部各公冠建教祈祷，王公国戚依次上香，御医守在跟前。然而卢生病势却日渐沉重。这一天，卢生预感生命垂危，惊魂散乱， 忙把崔氏和儿子们叫到跟前，口授下仪表，同时嘱咐了几件心事，比如担心国史对自己功劳编载不全，身后加官赠事、小儿子的印玺等等。临了，他抓住崔氏的手，气喘吁吁地说：“回想当初，我孤苦一身，多亏与夫人相遇，得夫人指点，才登科及第，执掌朝政。皆因宦海险恶，几度浮沉，而今可算是极富极贵，人间至乐了。我只想长生不老，把这富贵荣华慢慢的享受，不料一病颓唐。”说到这里，他惋惜地叹了口气，老泪纵横地呜咽起来，忽然一口气没有上来，昏死过去。崔氏摇着他的身子哭喊起来：“卢郎，卢郎，你快快醒来呀！”子女们失声痛哭，扑到他的身边。这时卢生突然从梦中惊醒，浑身冷汗淋漓，他虽然睁开了眼，神志却还沉浸在奇异的梦境里，仍在痴痴地呼唤着：“夫人，夫人。”店小二走过来问道：“什么夫人？”“崔氏一品夫人呐。”卢生眨了眨眼，又呼唤五个儿子的名字，搞得店小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问道：“你叫谁呢？”“ 叫我的儿子啊。”卢生说：“他们都到宝汉楼读书去了吧？” 店小二以为卢生在穷开心，故意逗他：“ 是啊，这会儿都到宝汉楼念书去了，刚才还在我这小酒店撒酒疯呢。” 这时候拴在槽头的瘦驴叫起来，卢生又对店小二说：“ 喂，30匹御赐的名马可要多喂些料啊。” 店小二嫌他忒贫，大声嚷道：“什么30匹名马，只有一头赖驴在放屁。”卢生睡眼惺忪地看看这，瞧瞧那，自言自语道：“我脱下的朝服呢？”店小二指着他身上的破衣烂衫，取笑道：“不是穿在你身上了吗？”卢生低头看了看身上的衣衫，打了个哈欠，又摸了摸光秃秃的下巴，叫道：“哎呀，好奇怪呀，我的白胡子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店小二没工夫跟他穷斗，不耐烦地说：“卢先生，你今天着了什么疯魔？怎么大白天竟说梦话？”这一下卢生才彻底醒过来，他一边擦着冷汗一边笑道：“哈，小二哥，你哪里知道，我刚才做了一个奇异的梦，都把你当成怨公了。”这时他饿得肚子咕咕直响，便问店小二：“小二哥，皇粮饭煮熟了吗？” 店小二一边往灶边走，一边埋怨道：“都让你给耽误了，还差一把火呢。”“ 一锅黄米饭还没煮熟的功夫，卢生做了这么一个稀奇古怪的梦。”他越想越觉得蹊跷，不由得捧起瓷枕细细端详起来。不知什么时候，吕洞宾来到他的面前，卢生将梦中之事向吕洞宾说了个详细。吕洞宾意味深长地说：“ 刚才你不是说，男子汉大丈夫应当建功立业，出则为将，入则为相，列鼎而食，择升而听吗？你梦中所经历的不就是这样吗？你以为怎么样？卢生摇摇头，淡淡一笑，说：不过如此而已。是啊，吕洞宾说，什么美好姻缘、金榜题名、功名富贵，无非打酒色财气上来，也不过像你梦中所经历的那样，转瞬即逝，如过眼烟云，有什么值得留恋？哪里比得上我们出家求道之人超然尘世、羽化登仙？老翁所言极是，卢生感慨万千地说，黄粱一梦使我尽知宠辱之术、得失之理、生死之情，多亏老翁不吝赐教、点破鱼丸，使我大彻大悟。想起往日孜孜以求功名富贵，实在可悲可笑。如今我要把那功名富贵视作浮云，再也不去管它，愿拜了师父随您云游四方。吕洞宾笑道，贫道很想收你为徒，只是求道之人草衣木食、餐风露宿，你这将相之才可能经受得住？卢生听了这话，羞愧地说，师父莫要取笑。店小二端来热腾腾、香喷喷的黄粱米饭，请吕洞宾和卢生吃了再走。卢生拱手施礼道，罢了罢了。说着，师徒二人辞别了店小二，飘然而去，直奔那茫茫大海中虚无缥缈、神奇瑰丽的蓬莱仙境。 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下次节目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戏剧故事《玉簪记》，原剧作者中国明朝的高廉。高廉生活在明代万历年间，字申甫，号瑞南，又号湖上桃花鱼，浙江钱塘人。他的戏剧创作活动差不多与西方的莎士比亚同期，除剧作以外还写散曲，并有知识性论著《尊生八笺》。他是一位成就突出的诗人、学者、戏剧家。《玉簪记》在我国是一部人物形象鲜活可爱、艺术特色鲜明的戏剧佳作，问世以来300多年一直在戏剧舞台上演出。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玉簪记》，改写胡元，朗诵慕云。 这一段男女相爱的故事发生在南宋时期。多情多义的书生潘必正和才貌双全的女子陈娇莲曾被父母指腹为婚，可是他们的相识相爱却发生在一座道规森严、绝对禁止男女情欲的道观里。这也是事出有因、良缘巧合吧。当时正是金兵南侵的时候，兵火纷乱，民不安生。潭州有个陈家，老爷已经去世，老夫人钱氏带着女儿陈娇莲相依为命，孤苦可怜。看着如花似玉的女儿已经长到16岁，钱老夫人终日长吁短叹。原来女儿早有婆家，是早年陈老爷在开封做官时和一位要好同僚潘老爷以指腹为婚方式定下的亲。潘家正好生一男孩，两家正是门当户对。可是不久开封沦陷，北宋南迁，在兵乱中陈潘两家各自逃往故乡，已散10多年难通消息。现今女儿亲事又该怎办？难怪钱老夫人犯愁。战火烧到潭州，兵马铺天盖地而来，烟尘滚滚，杀声阵阵。潭州官宦黎民东奔西逃，好一片凄惨景象。钱老夫人拉着女儿娇莲弃家逃难，慌乱之中母女冲散。娇莲到处找不见母亲，直哭得泪干喉哑，痛不欲生。这时天又晚了，荒郊野地，风凄雁哀。陈娇莲在山道深林中茫然地迈着沉重的脚步，暗自寻思着自尽了事。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娇莲要自尽的时候， 附近村里的一位大嫂路过，这位大嫂劝住了娇莲，又跟她好言商量，说附近有座道观，叫做女真观，是这一带很有名气的道家圣地，里面全是出家女子。老观主道规甚严，心地慈悲，正是可以投靠的好地方。娇莲低眉寻思了一下，觉得大嫂说的有理，就由大嫂领着投奔这座女真观来了。由此道家圣地风流士气，女真观里的沉重木骨掩不住少女春心，高墙深院锁不住无限深情，一段曲折好事发生了。娇莲被女真观老观主收留下来，认为弟子，还给取了个法名叫陈妙长。老观主是个阅历很深的出家人，他在收留娇莲时就有几分不放心，看那娇莲仪容修洁，举止有大家风范，谈吐间文采飞扬，是个有志才女，再看相貌更是眼若秋波，含情脉脉，风姿袅娜，楚楚动人，足可以让人一见难忘，心惊摇动。这样的女子能够灭欲清心，严守道规吗？会不会给这座多年远近闻名的圣洁净土带来什么麻烦？不过人家身在难中，也只好收留了。他叫着妙长的法名，千叮咛万嘱咐，从此必须去人欲，存道心，守道规，习经卷，色即是空，悟透色空，才得修行，那人间情爱全都要抛去，唯有守着钟磬木鱼，才是出家人本分，终生恪守，早晚必登九品莲台。这一番说教说得陈妙长身上也冷，心里也冷，不过想着自己家破人亡，还能有什么指望，罢了罢了，且向这空门中胡乱打发日月，了此残生吧。果然老观主的担心不无道理，自从女真观新来了这位陈妙长，有事没事找借口到观里来的男施主可就多了。出家人讲究慈悲为念，方便为门，有那过路行人一时无处投宿，求到观里，观里总是答应借住。有些过往官宦人物喜欢这里的清幽，要住进来歇息一下，读读书，也不好推辞拒绝。更有许多施主进香许愿等等，观里更要恭敬接待。女真观是个有名气的大观，老观主特别喜欢告诉人们，这是当年唐高祖敕命修建的，后来倒塌，又由老观主出资重新修建，观里重重殿宇，层层院落，松竹森森，花果飘香，十分壮观。这里施主多，香火盛，老观主引为荣耀。老观主一向对弟子们管教严格，所以尽管客来客往，从未有过半点不轨之事发生。 观中多有年轻道姑，难道个个都修行到家，不再有半点凡尘杂念了？其实真修行谈何易，年轻道姑们春心浮动总是有的，不过害怕老观主的严厉，只好风前月下暗自伤情，十分可怜。且说远近施主过往客人当中，多有风流之事，更不乏轻薄浪子。知道观里有了位天仙般的陈妙长，便有不少人动心思想入非非。其中有两位有钱有势的最是动心，简直为陈妙长害出相思病来。一位是过路官员张于湖，一位是临近浪子王仁。他俩自打见了陈妙长就都神魂颠倒，百般设法与妙长接近攀谈。那张于湖倒也文采风流，齐秦书画、作诗吟赋样样都行，只是苦心用尽，妙长半点也不动心。最后他看毫无指望，只好带着单相思启程上任去了。那王人不通文墨，粗俗不堪，只会死皮赖脸花钱托人要娶妙长，结果不过是闹剧一场，自讨没趣罢了。难道陈妙长真的芳心寂寞，心灰意冷了吗？不，他是志趣高洁，未遇知音啊，更兼悲叹身世，思念母亲，多少心酸缠绕心头，怎会轻易被谁打动情怀呢？每当夜深人静，从庙常住的白云楼不时飞出凄婉的琴音，像白鹤在月空中徘徊，像泉水在深山空谷里哀歌，孤单才女悲凉心境，漫漫长夜，知音又在何方？事有凑巧，正如小石积水荡开春波，这时一位落魄公子悄然而至，使才女心底蓦然涌起无法平静的波澜。春去秋来，霜林如醉。这一天，妙长正往观中经堂走来，忽然听得堂里老观主在和谁诉述家事。妙长悄悄进来，一看有位男客，是位秀才，正恭恭敬敬回老观主的话。老观主见妙长进来，只淡淡的介绍说：“这是我的侄儿，因为进京赶考落榜，无颜回家见他父母了，投奔我这儿来的。”然后便只顾和那秀才说话。妙长进退不适，只好静静地坐在一边偷眼细看，只觉那秀才虽然面容悲戚，却透出一股不俗的气度。听他说家里也曾备受战乱之苦，进京赶考又因生病落榜，只求姑母老观主答应借住，明春再去京城夺魁，以不负平生抱负。妙长不免同情关切起来，又听老观主同意这年轻人留下，心里一阵高兴，不由起身插话道：“相公，看您气度超人，日后必有施展的良机，不用悲戚，且先安下心来吧。”秀才一听这话， 再抬眼正是眼前这位道姑，心里一动，却又很慌乱，很想答谢说句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再看老观主正襟危坐，更不敢说什么。老观主这时一挥手，喊观里管杂物的出家人相公进来，显然有意打断妙长和他侄儿交谈，俩人只有短暂相视，不敢多言。相公进来，老观主沉吟片刻，吩咐道：“这是我的侄儿，要在观里借住读书，你就，把东首的碧云楼打扫出来。”安顿相公歇息吧。这秀才是谁？原来就是由双方父母指腹与庙长有婚约的潘家公子潘必正。可是两人从未见面，连名字也不知道，所以现在虽然相见却不相识。潘家当年在战乱中逃往故乡，十多年不知陈家消息。去年潘老员外老夫人打发儿子潘必正进京赶考，谁知三场考了两场，正考得得意，却生起病来，因此落地了。国事混乱，家事不顺，考场又失利，使这位颇有志向的年轻人郁郁不乐，无处排解，所以投奔出家的姑妈这儿借住读书，寻个暂时安静。潘必正在碧云楼住下，心里一阵阵泛起波纹。刚才那位年轻道姑好令人难忘啊。几天过去了，眼前总晃动着那道姑动人的风姿，只听说她法名陈妙长。这样一位少华女子，天仙般人物，为何在这儿守着钟磬暮雨打发日月呢？这天他闷闷地想着这些，忽听有人传话说陈妙长特地请他去西首的白云楼相见绘画。潘必正喜出望外，急匆匆穿廊过院来到白云楼。不料这次相会却让潘相公生起病来。潘相公的病因就在于情急情切，没有细心体察妙长心曲，生出了误会。他一见妙长，不由得心惊摇动，爱慕之情难以抑制，贸然的直率表露出来。可妙长呢，心底是无限的凄楚，万千的隐痛，猛听潘相公表白感情，更加伤感自己青春遭难遁入空门的处境，所以叹息起来，只说此生无望，相公还是免劳牵挂，不必空费心思吧。不想这一句包含许多隐中的伤感的话，潘相公误会了，好像一腔热辣辣的感情被冷水浇着，顿时觉得有一种难忍难耐难舍难丢却又失望的滋味在心里翻腾。就在这当儿，有人传报老观主立时找他，只得告辞。那有情人心扉还未打开，这痴情人便病恹恹含着苦果离去了。潘必正相思在怀，夜夜难眠。一日深夜，他对月伤情， 不免又慢慢地漫步到心上人住的白云楼旁。只听一阵潇湘水云的古曲从白云楼轻轻飞荡出来。哦，这是他，是妙长。潘相公控制不住地推门进来，把妙长吓了一惊。当看清是潘必正，不由得喜上心来，忙邀请潘相公坐下讨教琴艺。当时月白风清，万籁寂静，俩人各以琴曲吐露心声。妙长弹奏吟唱：烟淡淡兮青云，香霭霭兮桂阴，喜长啸兮孤冷，抱玉兔兮自温。啊，这是广寒游，他在以琴曲哀叹孤冷，期望人间温情。潘相公越发痴呆忘情了，他起身走进庙场，一语点破庙场春心，弄得庙场心头慌乱，慌忙假作生气，一边斥责潘相公不该无礼，一边走开。潘相公好不尴尬，只得诺诺连声，慌忙告辞。从此相思病更加沉重。潘必正回味两次相会的情景，回想妙长偷偷闪现的深情的眼神，蓦然他似有所悟。其实这一段时光里，陈妙长心底的情思已经难以平静了，心里一刻也丢不下那痴情相公潘必正。他独坐小楼，常常以诗抒怀，表露对爱情的渴望和对潘必正的深情。他这内心隐秘，终于有一天被潘必正时时抓在手里，再也无法掩饰了。那是一天中午，妙长写罢诗稿，进卧房小睡，潘相公悄然来访，忽然看见诗稿，读罢心花怒放，恰似一剂良药，把个相思病驱赶得无影无踪。少时妙长起来，看见自己的情诗已在情人手里，再也无话可说，再也不想掩饰，无限心事，多日相思一下喷涌出来，两人紧紧相偎相依，海誓山盟，定下终身。情人的幽会虽然隐秘，但不知怎的，老观主似乎有了觉察。这位老观主暗自盘算，这道家圣地怎容得男女私情，万一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几十年的名声岂不全毁了？人欲不灭，道归难存，不行，必须小心防范。一天月上碧窗，潘必正按时赴约，向白云楼走来。他正悄悄地走着，忽然身后一声严厉的招呼把他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正是姑母老观主。老观主正色逼问他干什么去，潘必正慌张的支支吾吾，早已语无伦次了。老观主不容他分说，拉着侄儿来到京堂，要看着他在这儿读书。潘必正无可奈何，心里焦急万分。直到深更夜半，老观主才放他回去歇息。他趁这机会急忙来到白云楼，妙长在那儿已经等得心慌了。 潘必正诉说了刚才情由，俩人心里不免蒙上一层不祥的阴影。阴云果然袭来，不几日，老观主叫来潘必正，脸色突变，逼他马上离开女贞观进京赶考。这一下，潘相公可懵了，他恳求再留住一段，说赶考在明春，时间还早啊。老观主索性把话点明，怒斥道：你在这里留恋的什么？再这样下去，还有脸面见你父母吗？潘必正明白了，姑妈察觉到了他和妙长的私情，他这一手是利剑斩情丝啊。不准稍作停留，不准再见到妙长，潘必正被赶出女贞观。潘必正带着难忍难割的情思，从秋江乘船顺流远去了。好个多情多义的陈妙长，听说潘相公被逼走了，再也不顾什么道规森严，他冲出道观，直奔秋江，雇了快船去追赶他的潘郎。他央求少翁快快撑船，他一定要追上意中人，要吐出他的万语千言。他愁眉紧锁，泪眼望着长天，秋江上浪花飞溅，像是泪水在飞洒，两岸青山起伏，像是自己的仇和怨堆起的高山。啊，天空云淡，江声凄惨，情脉脉，相思万千。且说秋江上被迫离去的潘必正，正在愁苦不堪的时候，忽见妙长乘舟赶来，好像做梦一样，先是呆呆的说不出话，再定眼看看，确实妙长赶来了，一下子泪如泉涌。这半日离别如同隔世，两人倾吐肺腑，又悲又喜，苦辣酸甜搅在一起。陈妙长拿出随身所带珍宝碧玉簪赠给潘郎，潘必正捧出父母所赠爱物白玉扇坠交与妙长，他们互赠信物，约定了婚姻。二人商定，等潘必正下次赶考之后，必来迎娶妙长。这一对情人难舍难分，洒泪离别。来年，春暖花繁时候，潘必正京城赶考，得中二甲进士。这喜讯一到，潘相公急忙写下两封报喜书信，一封寄往女贞观，一封寄往家乡的父母双亲。寄往女贞观的虽然是向姑母老观主报喜，实是恳求老观主答应他和妙长的亲事。老观主接到书